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湿落落的天空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硝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的味道。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，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，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成被爱。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

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所以我不停地要，要到你想逃跑。泪湿了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因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家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眼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一个人的爱不自私不奢望。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或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真的很简单。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所以你也爱我，